薛芳一疼清醒过来了，又退归原位。徐芳啊，吓得头眼睛往四外看看，一瞅别人对他没注意，他这心才放下，吓得噔噔噔噔噔噔，心里乱跳啊！哎呀，暗中想到：阿弥陀佛，总算没捅了娄子。这就叫人有失手，马有漏蹄。多聪明的人，有时候也可能办错事儿。徐芳也不例外。好在呢，他的鲁莽行动没被人发现，徐芳是暗自庆幸。按下他不说，单表屋里这些人，山南的海北的，各地来的人不少，当然百人百姓，有那口大舌长的就爱追根寻源，在这就问我冯寨主，这位女英雄叫龙云凤啊，不错，真了不得啊！一个黄花女子竟敢进太平府，在虎嘴里掏肉，真是成了我们的楷模呀！哈哈哈哈，应当祝贺干一杯，应当敬龙云凤一杯。大家举起酒杯来，龙云凤也不客气，端起酒杯一饮而尽。说到这儿，咱得交代几句。冯奎章说的是真的吗？是真的。这个飞天魔女就是张天杰的徒弟。张天杰在这些年没闲着，时时刻刻他想把明帝国给推翻，既报国仇也报家恨。光靠他一个人行吗？不行，他得笼络各方面的力量，收徒弟就是其中的方法之一。本来这龙云凤是甘肃龙家寨的人，没拜他为师以前就有满身的绝活，要讲究飞檐走壁、偷盗窃取，那可不简单啊。张天杰发现他是个人才，这才把他收为门下，再传授他武艺。龙云凤更了不得了，那这一次把燕王给背出来，就是他显露了手段，也可以说这叫一鸣惊人。因此张天杰面上带笑，心里头很高兴啊。一听大伙一捧他徒弟，他觉这老师脸上更光彩了。其实啊，世界的事儿，有一喜就有一哀，有一好就有一坏。他洋洋得意的为时过早啊，他们越是这样猖狂，离着灭亡也就不远了。这是后话，咱先不说。单说有人又提议说，冯寨主，既然是把燕王给背到这儿来了，如何法落呢？您打算干什么呢？冯奎章满面陪笑，众位啊，这可太有用了，抓住一个燕王朱棣就等于百万雄兵。咱们在座的没有外人，不妨就直言，我把朱棣抓住有三个条件。第一，可以向朱元璋讨价还价，我要把燕王给他，朱元璋给我什么好处？给我几个省，给我多少军队，加封我个什么官，这不手到擒来的吗？我要把燕王给放了，燕王手下那些人给我什么好处？给我几省的地盘，这买卖做的不也值个吗？假如说，如果把他送给元朝帝国，元人能给我什么好处？显而易见，现在朱棣是香饽饽， 有他什么都有啊。因此本寨不打算要他的性命。今天我高兴，这才给你们大家说明此事啊。可正这时候呢，旁边的赛张飞张九六说话了。寨主爷，本帅有一事不明，当面领教，请。张大帅有话您请说。哎呀，据我所知，燕王虽然成事的时间不长，但是捧他的人可不在少数。朱元璋手下那些开国的元勋差不多都保了他了，像胡德海、常茂、于皋、徐芳等等等等等，都是他的死党。即使是一时的侥幸，你们把燕王背进明凤山，我想没有不透风的墙。假如他们要知道燕王在你的明凤山，领兵带队来了，岂能与你善罢甘休？寨主，你得想一想，你明凤山的实力能不能抵挡得住他们？张大帅，你问的太有道理了。你别忘了这句话，没有三把神杀，不敢倒反西岐。我做了就不怕，怕了就不做。我告诉你这么个底儿，他们不知道是便宜，要知道胆敢到我的明凤山，我叫他们有来无回。为什么我敢说这么大的话呢？光凭我明凤山是不行啊，这还坐着二位呢。别忘了，这一僧一道就是我的靠山。众位请看，冯徽章一指张天杰，这位就是五龙火祖张道爷。想当年保过大元帝国，官拜军师之职，现在仍然保大元呢。他跟四宝大将托金龙交情莫逆，跟蒙古大王呼尔卡金、呼尔卡银三王呼尔卡山交情更厚。他到这儿来不是代表私人，是代表大元帝国。我要兵有兵，要将有将，张道爷一句话、一指令能调动万马千军，因此我胆子才这么大。众位放心吧，从现在开始不出二年，这中原一带就是老冯家的天下。为了祝贺这个事儿，我这才把众位给请来。今天咱们这个会就叫英雄盛会。咱们单说少庄主张少山，他呀得代表徐芳提问题呀。张少山眼珠一转，把酒杯放下也站起来。寨主，这真是可喜可贺的事儿。方才您说的太有道理了，这天下是人人之天下，有德者居之，无德者失之，不是一人一姓之天下。难道说就该他老朱家做，就不该老李家、老王家做吗？没那个道理。说你老冯家坐下也是一样，我是忠心拥护。不过寨主爷，我再请问件事儿，这个是燕王吗？这还假得了吗？那他怎么不说话呢？我看他昏迷不醒。哦，是这么回事儿。大伙光提问了，我把这茶忘了，给他用了药了，因此他昏迷不醒。你想听他说几句话呀？好，来人，给他附解药。飞天魔女龙云凤站起来了，从兜里一伸手，拽出个白玉小瓶，丝儿拔下去，里头倒出几粒丹药，都像人丹那么大个，大鼻儿那么香。把这几粒药交给一个喽啰兵，喽啰兵过来弄了碗白开水，让人帮着把燕王的嘴撬开，把这丹药给灌进去了。片刻之后， 就听见燕王这个肚子里头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十二重楼隆隆作响。又待了片刻，燕王哼了一声，睁开双眼呢。哎呀，好睡，好睡。徐芳听得真真切切的，心说：“我的王爷，你还好睡呢？你睁眼看看这是什么地方？”单说燕王，把眼睁开，往左右瞅瞅，嗯，哎，这怎么回事？这什么地方？很多的人他都没见过。他瞅瞅顶棚，又瞅瞅门口，不由得呆呆发愣。其实这个事儿不奇怪。飞天魔女龙云凤夜入太平，把她给背出来，就给灌上这种药了。平常的时候吃喝也给她灌药，因此燕王始终就没明白过来，这是第一次睁开眼睛看看四外啊。他哪能知道在什么地方呢？朱棣看罢多时，把眼又闭上了，尽量回忆回忆。我有病啊，在太平府的后宅天天吃药，怎么到了这个地方？想着想着，突然觉这个脑袋是剧烈的疼痛。燕王千岁一皱眉，这阵老道张天杰瞪着大三角眼来到朱棣的面前：“无量天尊，王家，你是不是觉得点纳闷儿？还时任贫道否？”苦面佛这老家伙也过来了：“阿弥陀佛，朱棣可认识老僧？”这两嗓子把燕王惊醒了。朱棣抬头一看，他们两个霎时什么都明白了，都认得。张天杰也抓过他，苦面佛也搅闹过太平府。燕王那个人多聪明啊，有一回就记住了，这才知道身在一地是出了事儿。燕王是低头不语。这阵苦面佛用手指唤指唤他：“朱棣啊，老僧本应该手起掌落，把你脑袋瓜子打碎了，给我徒儿韩宝报仇雪恨。无奈事关大局，老僧得忍耐一二。你记住，你要不听我们的话，胆敢对抗，我叫你粉身碎骨。”他在这块发了一顿威，然后重新归座。燕王到了现在，把头一低，是一语皆无。和两旁的人连敲桌子再踹板凳，说话老实不老实，要他的命。任管众人怎么咋呼，燕王就是不说话。徐芳和朱深暗挑大指称赞燕王千岁真有点骨头。越是这样越招人怜悯，我们越得想办法救他呀。徐芳心里着急，俩掌心都冒出汗来了。单说冯奎章一摆手让众人归座：“众位，他现在头脑还没太清醒呢，来人把他押到水师牢。”“扎事。”冯云龙领人把燕王给架走了。徐芳就听个水师牢这仨字儿，在哪儿他也不清楚。从时间判断上，在大厅的后面不会太远。时间不大，冯云龙回来了，向他爹说了几句，那意思可能是压完了，让他爹放心，然后往身后一站。以后呢，大伙议论纷纷，说什么的都有。徐芳是一句话也没听进去啊，他那脑子飞了，就飞到大厅的后面，就想着这个水师牢这仨字，盼着天快黑快黑快黑，我跟诸神下手，好把燕王千岁背走了。这天他怎么就这么长呢？他脑袋是另走一宫，所以人们说那些话嗡嗡嗡在他耳边直响，说的什么他一句也没听见。 好不容易挠到天黑了。张少山属于山上的贵客，就住到跨院，他带来的人也住到跨院。冯奎章亲自把他陪到这块，又坐了一会儿，这才起身告辞。张少山呢，命仆人到院里头查看，没有外人，把门户封紧，二次回来。徐芳啊，这才长出了一口气，跟朱永杰脱掉外边的衣服，露出本来的面貌。徐芳往椅子上一坐，把小脑瓜一扑了，哎，急死我也！朱身急得直攥拳头啊。张少山就问：“二位，你们都看见、听见了啊？当然了，那你们打算怎么办呢？”怎么办呢？少庄主，咱没外人，干脆就照直说得了。今天晚上我们俩就动手做活啊，要把燕王千岁救出明凤山。 能行？二位可谨慎呐、啊，依我之见，不要鲁莽做事，是不是？咱们权且忍耐一时，咱们回到桃花沟。你们二位赶紧回太平，禀明你们的大帅，调动万马千军，那时候再打也不晚呢、啊。就你们两个人浑身是铁，能撵几颗钉啊？万一，嗨，你放心吧，没有那个万一。完了，远水不解近渴呀。要像你说的那样，再回太平，再调兵军队，再来了，得多长时间？那我可等不了。不过你放心，我们对救人之事有一点经验，量不至于出大事儿。 张少山频频点头，但愿如此，但愿如此。二位多加谨慎呐、啊。假如说一战出事儿，不要以我为念，我也豁出去了。为了恩公，我愿意把脑袋献出来。你们二位放心。 他们几个人表示了决心， 徐芳和朱深一商议，现在动手为时过早，干脆咱们歇会儿养养神，让张少山派人在院里寻风放哨。他俩谁都没躺下，每人搬了把椅子在里屋，五心朝天往椅子上一坐，运用元功，元就是元气的元，像他们这练武术的都会气功，真要把气运好了，休息一个时辰就等于睡一宿好觉。徐芳和朱深都练过这个，就见这俩人好像佛似的，眼睛一闭，眼观鼻，鼻观口，口问心，手心脚心朝上，呼吸均匀，在这养神。张少山在屋可坐不住啊，领着几个人假装凉快坐在院里头，哪怕有点风吹草动他也机灵一下，看了看天，斗转星移，大概能到了定更天了，又沉了一会儿，觉着时间差不多了。张少山转身刚想要叫他们俩，就见徐芳和朱深在屋出来了。少庄主，时辰一到，我们俩可要告辞了。 哦，这就走。 咱们回到桃花沟见啊。如果真要捅了娄子，你拿你的主意，就不要管我们了。张少山说，你放心吧，我都做了最坏的打算。有事我豁出命去了。三个人碰完头，就见徐芳、朱深两个人周身上下紧沉利落，各把兵刃背在身后。纷纷抖身上房，蹭蹭一眨眼是踪迹不见。张少山领人回屋听信，暂且不表，单表这二位飞檐走壁，滚几爬坡，转过中平大厅，是直奔后山。虽然他们不知道这水师牢在哪儿，这完全靠的是经验，找吧。